起在耳畔，可曾两世事断，未遇情意飘摇难，前尘都忘却，何处可归返，明和影一场空山，年华一笑尽安然，天阔红影风和青川，碧水孤盼杨柳树缠，飘动一场日不为凡，破傲破离傲孤单，踏雁北走江南，推杯换盏，一场恩怨都付笑谈，苍生难，红尘乱，但凭胸怀，一切空杯定河山，也曾曾泪洒满江海山川，一水澄澈此心不凡，剑作墙刀作在一身风流，一纸春水点燃，乘着